我79年，有两个孩子，在事业单位做小中层，有车有房，别人说我人生赢家，我说冷暖自知，真正感觉到了人到中年的困惑和无力。事业上四平八稳，上不太动，家庭上天天为小事唠叨，动不动就说不过了，父母都在山东老家，没法尽孝，只能够在生活上多帮助一些，也帮不上多，心里愧疚的厉害。自己在城市打拼，发小也不在身边，周围的人忙忙碌碌，能交心的不多，有什么难处也不想和别人倾诉，自己扛。天天都说中年危机，人到中年，身体机能开始逐渐下降，跟那些20来岁的毛头小伙子拼加班、拼熬夜是拼不过了。孩子家庭带来幸福感的同时，也是压力满满。很多朋友恐怕到不了应当白头的年龄，就已经白发苍苍了吧。所以真正麻烦的不是房价，不是压力，是我们没有了能拼能熬的好身体。是的，不妨吃一点海参，让自己活力一点。小一年的海参大餐只要1999，每个月200块钱。吃一顿龙虾可以吃一个月的海参，我想这个花费你不应该拒绝。而且我们的特别优惠还准备了一份礼物送给大家，您订购3盒海参就是一年装的，送大家海参焖烧杯一个，再送一床水洗棉下被。那这样的优惠呢，仅在本周。我觉得给家人一份身体的健康支持非常有必要。4007106108，4007106108。海参呢，它营养丰富，被叫做八珍之一，当中含有丰富的海参粘多糖、海参素、人参皂苷以及矿物质精氨酸、谷氨酸等多种的氨基酸，适合咱们收音机前的中年朋友。当然老年人吃海参已经不是个例了，敬酒时节的每天一头，平常带着吃，它低脂肪，非常适合。没错，同时还有给孩子吃的，所以海参啊受欢迎，因为它老少皆宜。而鲜芋仙的野生海参是一级品的，意味着含盐量低，保留的看到的都是营养。此刻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原价1999元一盒的鲜芋仙野生进口一级品的淡干海参，现在是订购一盒直接送两盒，也就是说呢，花1999是可以直接带走3盒的野生海参，这划算到每盒啊只要660块钱。同时今天还有双重好礼免费赠送，有一只价值299元的海参焖烧泡发杯免费送，同时还有价值680元的孟德兰水洗棉下被免费赠送。4007106108，4007106108。8248的朋友质疑说啊，这都跟吃条鱼的价钱差不多了，海参品质能靠谱吗？您放心，首先呢，所有的海关报关单、检验检疫报告都是齐全的，确保是地中海进口，到岸价3盒一年装的套组只要1999，同时再送海参焖烧杯、水洗棉下被，机会仅在本档。4007106108，4007106108。海参的脱水自溶、受伤自愈，野生的环境足够的生长年限，使得鲜芋仙野生深海慢生长的优质海参每一次到货都是供不应求。那市面上3盒您要花到5997，我们的尝鲜到岸价只要1999，3盒是120多头左右，可以吃上一年的时间。那每个月呢，就是停车费可以吃上一个月的海参，而且是全家老少都可以吃，营养全吸收。4007106108，4007106108。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线上订购非常火爆。4007106108，4007106108。有给孩子的说学习压力大，孩子每天都喊累，还有给老公的孝敬爸妈的，海参都可以，完全没问题。而且这一次呢，野生的海参是用国产的价格带回家，这个机会错过真的太可惜了。1999订购3盒，再送大家1000元赠品，299元的海参焖烧杯，680元的孟德兰水洗棉夏凉被，就在4007106108，4007106108。 要点什么您？ 想备点年货。 那我给您介绍介绍， 四干四鲜四蜜饯四冷荤三个甜碗四点心，四干黑瓜子白瓜子核桃蘸子糖杏仁，四蜜饯青梅橘饼圆肉瓜条，四冷荤全羊肝溜蟹腿白斩鸡炸排骨，四点心芙蓉糕喇嘛糕油炸盒子炸元宵。 厉害了我的哥。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我与你是日月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的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德善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您收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 邓艾催马到了刘禅的跟前，把刘禅吓坏了，那脸都灰了，刘禅呢，瞪着俩眼睛那瞅呢。哎呀，我的天哪！他一瞅这曹魏军兵如此众多，如此勇猛啊！邓艾奔他来了，心说会不会这位将军过来一剑把我给劈了啊？只见邓艾马到跟前，翻身下马，过来一俯身把刘禅给搀扶起来了，亲解其服啊！然后传令，把这棺椁烧了。命手下七牌官扶刘禅上马，邓艾和刘禅是并辔而行。来到城里一看，嚯，街道两旁设摆很多香案，黎民百姓拥到道旁来迎接这位邓艾将军。邓艾当时拜刘禅为骠骑将军，昨晚上这位还是皇上呢，今儿成骠骑将军了。邓艾让刘禅回到宫中去休息，自己是出榜安民，交割仓库，让张俊和张绍招安各郡的军民。随后他催这个刘禅给姜维下诏，让他赶快归降。邓艾一方面派人连夜赴洛阳报捷。邓艾知道这刘禅身边有一个宦官叫黄浩，这个人十分奸险。邓艾刚进成都就想捉这个黄浩把他宰了。黄浩早就听说了他准备出来大量的金银珠宝啊，猛力贿赂邓艾身边的这些人。这金子银子倒是管事儿，好些人呢就给这黄浩说了不少的好话，邓艾也没深究，那就先让他多活几日吧，把这事儿就算撂下了。邓艾催刘禅赶快招姜维来降。刘禅那招降的诏书啊已经传到剑阁去了。姜维在剑阁那干什么呢？干什么呢？大战钟会呀、啊、呵，几场厮杀呀，杀的钟会有点心跳胆寒，使钟会呀、啊、望阁兴叹，瞅着这剑阁瞪眼就夺不过来，想从剑阁过去，休想啊！西蜀三军协力，众将核心呐、啊，他们要复夺汉中，赶走钟会，把所失的那些地方全都得夺回来。正在这时，招降书来了。姜维一看这招降书啊，傻在那儿了。他立刻便是诸将，众将这么一看。当时这大帐里就乱了，好多人是放声大哭啊，有些人咔咔两把把战裙撕碎了，还有的人撤出宝剑蹦在这大帐外边咔咔借以削砾石，把那石头给砍倒了好几块，都气疯了。这是怎么回事啊？我们这儿拼死拼活的在这儿大战钟会，皇帝在那儿投降了，投降你也得跟我们商量商量，起码得打个知会吧，哪有这么办事的呀？ 再说成都那会儿，要粮有粮，要兵有兵，也不至于降啊。哎呀，大家越想心里这疙瘩越解不开呀、啊、有的人急得都直撞头啊。众将哭，三军哭啊，哭声相传数十里，悲愤直冲云霄啊。这时主帅姜维的心情比众将更为沉重，他是心乱如麻，坐卧不安，在大帐里来回踱步。姜维心想，我得怎么办呢？难道我就看着众将这么哭这么闹，这不是个事啊。现在我应该领兵复夺成都，救出陛下。哎呀，如果我从这剑阁一动兵，那么钟会必然由后边掩杀呀，前有邓艾，后有钟会，我也夺不下成都来。这倒不是姜维无能啊，因为就剩下剑阁这些兵马了。这些兵马就是西蜀国的精锐呀、啊、也可以说就是西蜀国的希望。随随便便把这人马带出去，剑阁也丢了，成都也取不下来，那可怎么办呢？作为三军主帅的姜维，他不能不反复考虑这事儿啊，简直把姜维急得七窍生烟了。他清楚地知道诸葛瞻父子一门忠烈，战死绵竹，现在成都都落在邓艾的手里了。如今西蜀国千斤重担在姜维的肩上担着呢，像下棋一样，这步棋要是走错了，那可就是满盘皆空啊。自己要不反反复复地思考，我怎么能够复夺成都啊，怎么能够重复陛下登基恢复西蜀国呀？要做不到这一点，我死后在地下也愧见恩师丞相诸葛亮。想到这儿，他这么一低头，看见帅案上刘禅给他写来那份招降书。姜维双睛一转，有了。他立刻吩咐中军把所有的大将都找来，把这些人找到帐中。姜维是俯耳受计，如此这般，众将这么一听啊，将军能行吗？哎，只有此一计了，这也等于是背水一战，如果此计成功，咱们才等复夺成都。众将点头，就依将军。姜维传令，不许三军再哭了，让他们就在这剑阁城头把降旗竖起来，随后自己带领众将来钟会大营投降。探马抱进去了，把钟会给吓了一跳，腾的一下子他从椅子上站起来了。什么？姜维率将来降？这简直是晴空霹雳，完全出乎钟会意料之外。钟会一点思想准备也没有啊，他这正在生气呢，生这邓艾的气。哈哈，这邓艾居然偷渡银平成功了，把刘禅的玉玺他都给收了，率领大军已经进了成都。呵，看来这比我取汉中这功劳大多了呀。啊，这家伙是个有心胸的人呢，他跟我说他要偷渡阴平，我以为他说说大话就算了，今天居然偷渡成功了，同时取下绵竹，得过来西蜀国的都城。哎呀，这邓艾不用问呢，一定是不可一世了。钟会转念这么一想，他冷笑了一声，哼，你邓艾有什么了不得的呀？要不是我钟会在剑阁这儿挡住姜维，你想取绵竹得成都，做梦吧。姜维由剑阁立刻发兵去救成都啊，他会杀你一个落花流水。 要没有我在这盒绊住姜维，你呀能有今天吗？嗨，不想这还好，越想这钟会越窝心。合着我张罗了半天就娶了个汉中，在剑阁这儿绊住姜维，让人家邓艾获那么大的功劳，我算干什么的？合着我算给邓艾牵马对证的？我这么大的镇西将军，我给邓艾打下手，我给他打下手，大概他还不知道搭情呢。就在这时，有人来报姜维来降。钟会先是一愣，太突然了，转念一想，哦，姜维呀，剑阁孤关难守，他前来投降，看来他看得起我呀，他怎么不弃剑阁去投邓艾？也许我这儿离着近，既然姜维来降，我应该以上宾待之，传令升帐，辕门大开，钟会接出大帐，一见姜维啊，不曰何故来迟？你怎么投降的这么晚呢？姜维插手施礼呀，将军，西蜀国之重任都在姜维一人肩上，今日到此尤为俗也。我久慕你钟会的大名啊，司马氏之所以有今天，不是多赖将军你的力量吗？所以姜维甘心俯首啊，如果今天换拿邓艾，我必与其决一死战，安肯投降？瞧这姜维，虽然来投降，也是挺着胸膛。钟会一笑，回首由小校剑囊中抽出一支凋零剑来，咔嚓一下折为两段，我愿意与伯约结为兄弟。手挽着手进了大帐，叙谈了一番。钟会一看姜维是真心实意来降，不怀疑他了，还让姜维啊统领剑阁人马。姜维很高兴啊，辞别钟会回到剑阁，把来下那个招降书的那位给打发回了成都，然后城门大开，姜维迎接钟会进城。钟会啊对姜维十分客气，把他看作兄弟，待如上宾呢。成都那邓艾呢？邓艾还一点不知道呢。自从收降了刘禅之后，这邓艾盛气凌人呐。他派他手下的大将石纂做了益州刺史了。这么说得了，是他手底下这些文官武将是各有封赏，各领州郡呢。然后邓艾传令，就在绵竹那哈修起一座庆功台，筑台以彰战功啊！我得让大伙儿知道知道，是谁度的阴平，取的绵竹，得的成都，是我邓艾啊！随后邓艾就在成都大会蜀中文武，把蜀中的众官全都给请来了，挨着个的碰杯，呵，酒席宴前是一片夸赞之声啊！邓艾借着点酒气，简直是飘飘欲仙了，他都有点晕乎了。这时，那下招降书的回来了，告诉邓艾说是姜维在剑阁已经归降了钟会。邓艾气得啪嚓一下把酒杯就摔了，他倒不是恨这姜维，他恨这钟会。好啊，你就敢私自招降了姜维，你怎么不把姜维送到我这儿来呢？嗯，如此看来，我必须得给司马公上书。邓艾亲自给司马昭写了封信，派人给送到洛阳去了。这信是什么意思呢？他告诉司马昭说，现在我已经收服了刘禅，占据了成都，按道理说应该马上把刘禅押解进京，现在看来不能这么做。因为什么？虽然降了西蜀了，可是西蜀还有个联盟之友东吴呢，为了给东吴看，我想把刘禅呢先留在成都这儿，请您呢封赏刘禅， 以安西蜀国军民之心。这样一做呀，就使这个东吴啊对司马公您是畏为怀德，不定在哪一天东吴自然就会望风归顺。即使他不降也不要紧，我可以从这儿起兵顺流而下，您从洛阳发兵两气夹攻江东，是唾手可得呀，也就能把江东给灭了。不过现在不能动兵了，为什么呢？我自从兵进西川这一路之上是兵将疲惫，现在都累坏了，应该在成都这好好休整休整，待三军恢复疲劳之后，咱们在西蜀这脚跟也站稳了，那是粮草也齐备了，我再听从您的调遣再出兵也不迟啊。其实邓艾这主意不错，他是真心实意给这司马昭写了这么一封信，把自己这个想法跟司马昭说说。怎么司马昭见信倒大吃一惊呢？司马昭越琢磨越不对味儿啊，你把刘禅捉住就应该立刻押解刘禅进京，把刘禅给留成都那儿，我还得封他，封他可以，你也不回来了，把所有人马都留在成都，你要干嘛呀？所以司马昭紧张了，他呀又问过这个下书人，下书人又一说，说是邓艾将军派了好多军将把守各个关口，而且还都封了官了。司马昭更毛了，看来这邓艾是不是有不臣之心，他要反我呀，我得想办法把他弄回来呀。司马昭啊就以皇帝的名义给这邓艾下了一道诏书，把他夸奖了一番，说是将军你这功劳可太大了，兵进西蜀，兵不血刃，唾手得过成都，就是当年战国时期的白起呀，他打败了强大的楚国，韩信攻破了劲敌赵国呀，那样的功劳比你也差远了。他封邓艾为太尉，随之呢司马昭又给邓艾扶了一封私人书信，信中的大意就是你写来的表彰我都看到了，你这个办法很不错，不过呀你不能在那儿加封将校，也不能在那会儿继续歇兵，你应该把刘禅送到洛阳来，现在你不是做了太尉了吗，你也应该反朝弑君，回到朝廷来陪王伴驾。邓艾一见这信火了，哎，这什么意思啊？邓艾觉得委屈，我诚心实意给你出谋划策，你怎么要把我调回洛阳去？我加封将校不对了，这有什么不对呀？我不加封将校，我怎么能够打粮食，怎么能够造军器呀？毕竟这些事儿都得有人管呢，我这正是忠心耿耿为了曹魏呀，真是岂有此理。常言说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受啊，我还得给司马公写封信。他又写了一封书信，信中的意思还得按着他邓艾出的那主意那么做，他告诉司马昭，按照春秋的古礼，大将在外为了安社稷立国家可以封官拜将，现在西蜀虽然亡了，东吴不是还没降的吗？我邓艾比不了古人，但是我有一颗报国之心呢，望司马公不要拘泥常理误了大事，你应该按照我说的办，别来信回信这么瞎叨叨了，这不是耽误功夫吗？现在应该是见机行事，机不可失。司马昭一见这封信呢，噌的一下子蹦起来了，坏了，邓艾呀确实要反，他这是居功自傲，任意行事，他在这信里头写得清清楚楚的，字里行间一看就明白了，这可怎么办？司马昭赶快把贾充给找来了，跟贾充商量。贾充这么一听，主公不必着急呀，既然邓艾这样，您何不加封钟会呢？ 让钟会去治邓艾。哎，司马昭一听这是个好主意，他立刻又借皇帝的名义封这钟会为司徒，同时也给钟会附了一封私人书信，告诉钟会啊，你可千万给我看着点这邓艾，以防其变呢。钟会一看这信就明白了，现在司马昭怀疑邓艾，钟会立刻把姜维找来，他就把司马昭给他的信让姜维看了，同时告诉姜维，看来司马公怀疑邓艾有反制啊，这才拜我为司徒，让我监视邓艾。伯爵，你有什么高见？姜维看完了这封信，心里是暗自高兴，原来敌将内乱了，眼看就起内讧了，这真是天不绝汉，是天助姜维继承啊，我这大计算成功了，他怎么能不高兴？可是表面上让谁也看不出来。姜维把这书信往桌子上一放，哼了这么一声。钟会一愣，伯爷，你哼什么呀？我在暗笑邓艾。哦，邓艾我听说过，这个人出身微贱，又为农家养犊之辈，小的时候他是个放牛娃呀，今日他侥幸偷渡阴平，成了这么个大功，并不是倚仗他的良谋妙策，我看他倒是依赖了曹魏国家的鸿福啊！要不是将军你在剑阁据守，挡住我姜维，邓艾焉能成功啊？今天他给进宫上书，想封蜀主为扶风王，这他是要结蜀人之心呢、啊？其反情不言可见。我看进宫怀疑是对的。哦。钟会挑起大指啊，伯爵，你说的真妙啊，那么咱们该怎么办呢？请将军斩退左右，姜维有密事相告。哦，你们都出去，都出去，把人全轰走了。伯爵，你有何密事？姜维不慌不忙的由打这袖子里边取出一张图来，铺在帅案上让钟会看，要灭邓艾全在此图啊。哦，钟会看了半天，这好像是一张地形图。正是，这就是昔日我家武侯初出茅庐之时献给我家先帝刘备的这张图。你看图上标得很清楚啊，这是一张益州地理图，益州之地沃野千里，民殷国富，可成霸业，所以我家先帝才创业于成都。今邓艾到此，他安能不狂？ 听众朋友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先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节目。 我是歌手老狼， 再想起同桌的 你，在这里讲述着别人的故事，而自己也出现在别人的故事里，故事里的事有你有我。北京故事广播，你的故事天地。 关云长是日月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虎。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们， 下面请您收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 钟会一听，言之有理呀、啊，伯乐，我们当以何策除邓艾呢？将军，你可以趁着进攻司马昭、猜忌邓艾之际，你应该马上上表，就说邓艾要谋反，进攻必然传令于将军去征讨邓艾，到那时，邓艾一举可擒。钟会这么一听，乐得头发差点站起来。妙计妙计，他当夜上书司马昭，说是邓艾在成都这一带结好蜀人，横行霸道，他是有意谋反。司马昭一接这封信，好嘛，洛阳的文武全毛了。大伙一听，什么邓艾得了成都，捉住了刘禅，他要在成都称王了，哎呀，进宫您可早做定夺呀。司马昭冷笑一声，他当时传令钟会，命钟会去收邓艾，然后司马昭派贾充领3万精兵出耶谷，司马昭亲自请着皇帝曹奂御驾亲征，统雄兵10万镇守长安。太尉王祥一看，啊，进攻钟会人马多邓艾数倍，令钟会收邓艾足矣啊，明公何必亲自到长安镇守呢？一句话把司马昭说乐了，他低低的声音告诉王祥，你怎么忘了钟会由洛阳起兵去与邓艾合兵一处攻打西蜀的时候，你跟我说过什么呀？你看当时钟会的气势太大了，说此人恐怕酒后能反呐、啊，所以我此次去名为邓艾，是为钟会儿，我就是为了监视看着钟会去。哦，王祥点点头，大将军，此事宜当密知啊！嗨，这我能不明白吗？还是那句话，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啊！说完了，两个人是仰天大笑。王祥告辞了，他刚出去，贾充进来了，他也提醒司马昭：“大将军，您不放心这邓艾，您想过了没有？这钟会会不会有什么谋反之心？”司马昭一愣，随即摇了摇头，不会不会，钟会将军是我推荐给天子的，他怎么能谋反呢？另外我也不能够猜疑他呀，假如我要是把将军你推荐给天子派遣出去，我也怀疑你谋反，行吗？把贾充吓一哆嗦，啊，不不，大将军，您不能啊，还是得。哼，这司马昭可真够厉害的，就连他手下最亲信的贾充，他都没吐半个字，还把贾充给数落了几句。我既然用钟会，我就用人不疑人，我现在叫你出兵耶谷，我怀疑你也有反心，那能行吗？快走吧你。前脚把贾充打发走了，随后司马昭就保着那所谓的皇帝就奔了长安了。钟会一点不知道啊，他还挺高兴呢。高什么兴啊？你瞧，这位进宫对我不错啊，因为我娶了汉中，又收服了姜维，现在加封我为司徒啊，哈哈。那么既然进宫给我来信了，说是这邓艾有反意，叫我把他收喽，我得怎么个收法呢？他向姜维问计，姜维给他出了个主意，说是您要是收邓艾的话呀，不能够硬拼，最好是智取。钟会一听有理，智取怎么取呀？您先派一个人去，如果邓艾要把这人杀了，说明他反心已经下定了， 那时候您在举兵征讨，出师有名。钟会一听，就这么办。他派他手下的一员偏将叫魏冠，让魏冠带领200精兵悄悄地奔成都来收邓艾。走出大营不远呢，这个魏冠手下也有明白人，就提醒魏冠，我说将军，您不能上成都见邓艾啊。魏冠一听，怎么了？您还没看出来啊，钟司徒啊要想收服邓艾，因为邓艾要谋反，今天钟司徒派您去啊，就是以正反情，那您要去了不危险吗？魏冠很感谢呀，多谢你提醒，不过我自由主张，咱们还得去。他们就奔成都来了。到了成都这会儿，一路无阻挡啊，因为是一家人呢，好多人还认识魏冠，所以很顺利。来到成都了，魏冠没进城，在城外住了一夜。这一夜他几乎都没合眼。魏冠反反复复地想，心说就我带着这点人来捉邓艾，这不是起哄吗？这不是，要是走漏一点风丝儿，我带了这些人呢，一个都甭想活。邓艾多厉害，连我家钟司徒都惧其三分，何况是我呀？我要想收他，必须得这么办。大半夜的功夫，这魏冠盘算出一个主意来。第二天天刚一放亮，他就进了城了，一直来到了邓艾的府门。府门前，邓艾的一些亲军呐，这么一看，哟，这不是魏冠将军吗？你这从哪来啊？怎么这么早啊？魏冠到跟前，低低的声音告诉这些人：“了不得了，出了大事了！我奉钟司徒之命，有机密要事来见将军呐。”哦，这些人一听，那我给您回禀一声，不必了，你快告诉我。将军在哪里？将军还没起呢。嗨，没起我不会把他叫起来吗？好，那您去吧。魏冠带领着这些小校直扑邓艾的卧室啊。这位邓艾昨晚上喝多了一点，哼了哈了，还在床上那睡呢，没明白怎么回事啊。魏冠进门就把邓艾给捆起来了。啊，邓艾当时傻眼了，他想反抗也不行了，捆上了。这时把他儿子邓忠也给绑起来了。魏冠呢，现在很紧张啊，他想我进来行，一冲一撞混进来了，把邓艾父子捆绑起来，出去怎么办呢？正在这时啊，就听远处一声炮响，钟会将围到。邓艾的亲军也明白怎么回事了，也都缴了械了。钟会带着姜维来到邓艾的面前，钟会提着马鞭子，背着手往邓艾跟前一站，上下打量了打量他，随后举起这马鞭敲了敲邓艾的脑门子：“邓世仔，你这个养毒小儿，竟敢谋反，好大的胆量啊！”姜维在旁边也唾了他一口，呸，匹夫邓艾，侥幸度阴平，你也有今日吗？邓艾也破口大骂呀，可把邓艾恨坏。钟会匹夫，他这一生气着急啊，这嘴更不好使了，想骂两句也骂不那么利索了。钟会吩咐准备囚车，把邓艾父子打入囚车，立刻送往洛阳，叫进宫处置，随后尽收邓艾军马。嚯，钟会声威大振，心里甭提多痛快了，把这个对手给除了，今天是官报私仇了，钟会怎么能够不高兴啊？他还没看姜维呢，姜维比他还高兴。姜维一瞧，好极了，先除去一个邓艾了，就剩这钟会，这就好对付了。看来西蜀国恢复有望，姜维也痛快。钟会大排酒宴，就在府中与姜维畅饮。 喝着酒啊，酒后吐食言，他就把他的心腹话跟姜维说了。伯岳，实话告诉你吧，直至今日，我大愿方足啊，我才算满足了自己的这个志愿。姜维笑着点了点头啊，将军，您这一说，我倒想起两个人来。哦，伯岳，两个什么人呢？是两位古人呢，一位是春秋时期越国大夫文种啊，一位是高祖刘邦手下的大臣韩信。啊，钟会一愣，伯曰，何故谈起此二人？姜维说的这俩人和其中的故事，钟会都知道啊。那文种不是春秋时期的越国大夫吗？他不是和范蠡一块儿帮着越王勾践把吴国给灭了吗？后来这个范蠡瞅这勾践呢，这人只能同患难不能同富贵，不能和这样的人在一块儿常待，他劝文种跟他一块儿走，文种不听，后来让勾践给赐死了。那韩信呢，那是汉刘邦开国的功臣呢，没有韩信能打得败楚霸王吗？韩信手下有个谋士叫蒯冲，他曾经劝过韩信让他起兵自立为王，韩信没听，后来兵权让人给拿下去了，哎，在未央宫叫刘邦他老婆吕后给勒死了。钟会心说，姜维你这儿怎么了？你提这俩人干什么呀？姜维一笑，我以这两位古人呐，告诫将军，说明其中的厉害。现在将军你呀，大功已成，你方才说不是志愿足矣了吗？如今您大概没有觉得吧，你的权力太大了，威震其主啊，司马昭大概都犯合计呀。与其这样，我看不如将军弃官不做，随我姜维一起泛舟绝技，登上峨眉而从赤子游，岂不美哉呀？姜维一番话说得钟会哈哈大笑，乐得眼泪都下来了。我说伯约，你可真会跟我开玩笑，怎么我钟会刚过而立之年呢，我还不到40岁呢，现在是正思进取呀，我这点功名就算到头了，岂能跟随你姜维退隐呢？伯约，你跟我开的什么玩笑？说完了，他一看姜维手捻胡须正色而坐，脸上连点笑模样都没有。钟会也不笑了，到底怎么回事？伯约，你跟我说清楚。哎，姜维把椅子往前挪了挪，钟会将军，我姜维处人是以诚相待，将军从见我那天起把我待如上宾之友，我的肺腑之言不能不讲啊。你现在如果要不退隐，就应该早图良策。明公，我看这方面不需老夫多讲了吧。钟会抬起手来拍了拍姜维的后背，伯约知我心也，咱两个得好好商量商量啊。从这天起，姜维和钟会每日藏于密室之中商议大事，稍有空闲，这姜维悄悄地给刘禅通了一封密信，他告诉刘禅，请陛下你呀，暂且忍辱几日，姜维要使社稷为尔复安，日月忧而复明，始终没忘丞相诸葛亮的大志，我要重扶汉室，再建蜀国。姜维心里甭提多痛快了。就在这时候，钟会接到司马昭一封来信，在信中告诉钟会说，我已经屯兵到长安了， 就是告诉你个信儿。 哎呦，钟会大吃一惊，赶忙把姜维找来了。这是怎么回事啊？司马昭给我来了信了， 让我降服邓艾。我的人马比邓艾多多少倍， 够用了。司马昭怎么突然间到长安了？看来他这是对我不信任，是不是来看着我呀？ 嗯，姜维一听，不错，正是这么回事。哎呀，君要疑臣，臣必死啊。 我说钟会将军，你可不能再耽搁了。 钟会点了点头，言之有理呀。 那咱们现在就动手吧。怎么办呢？把所有的众将全聚到故宫中去，摆宴款待这些人。 款待我跟他们说什么呀？ 姜维一听，那不要紧呢，你可以托辞嘛。 现在我听说呀，曹魏国中的郭太后已经死去了，你就说在郭太后临死之前曾秘密地给你一道诏书，让你呀按诏书讨贼，就讨这司马昭，他曾经弑过君，皇帝就是他杀死的，您这不就是自立有名了吗？可别忘了让这些将佐都得欠上字啊。 哎，说的对。 哎，姜维忽然想起个事情，把钟会拦住了。我说将军，假如众将不服呢？ 是啊是啊。 钟会一听，我也想到了，我正想要问问你，他们不服怎么办？ 不要紧，您就在故宫中挖他一个大坑啊。 如果他不服，必定不欠字，不欠字准是和咱们三心二意，是一律坑之， 就是活埋呀。 不悦之言甚善，我先把坑挖得了，让他们看看。 就在宫中大排筵宴， 哎，喝上酒了。钟会喝着喝着突然放声大哭， 这一下把众将都给闹愣了。钟司徒这是怎么了？ 喝醉了？ 没有，这才几杯酒啊。 有人就问了，司徒因何伤悲落泪？ 嗨，列公哪里知道，我受过太后的密诏， 司马昭乃是弑君之贼，他有意篡位，太后让我按诏书讨贼，为国报效，主公随我多年了，我们是亲如兄弟，在一起可饮刀头血，睡卧马鞍心，今日我把这心腹之言说与大家，我们应该同心协力为天子报仇，讨逆贼司马昭。现在司马昭挟天子已经到了长安，近在咫尺，现在不动手还等待何时啊？列公请看，就唰啦的这么一下铺开了一块绸子。铺开这绸子之后，把笔墨准备好了，请大家签名，如果有不欠者，必然是司马昭的亲信心腹。我已经把坑都挖好了，是立即坑之。 哎呦，钟会说完这番话，再看在座的众将全傻了， 一点精神准备没有啊，能不傻吗？ 什么太后密诏？什么太后密诏？这是一派鬼话。大伙一听全明白了，钟会这是反了， 造反？ 那能行吗？那个谁敢往上签字啊？ 不欠，一律坑之啊。 这可怎么办呢？愣磕磕半天，欠吧。 有人咬着牙，有人哆着哆嗦的，反正算把名欠了。钟会把这绸子啪啪一叠，往腰里一揣，酒席就算散了。他传令三军呢，严加看守故宫，众将一个不许出来，全都给困在宫里了。他跟姜维回来了， 走的路上姜维告诉钟会， 将军你看出来了没有？我看众将可不服啊。钟会摆了摆手，那没关系，他不是不服吗？我早已经派人都准备好了，准备500条大棒，我先用棒伤，就是打死他们，然后推到坑里头一埋。要是这样，那可宜早不宜迟啊。 假如走漏半点消息，后果不堪设想。嗨，伯月，你请放宽心吧，我把主意已经打定了，实在不行退一万步，我就向刘备学了，在西蜀成都称王。姜维听到这儿微微一笑，哎呀，那可委屈您了，将军，以明公之才，岂能称王于一域呀？你哪能待在这小地方？以君之才，绝对能够席卷天下，是面南背北。这姜维感情也会说话似的呢，这几把刷子把这钟会给刷了一个晕晕乎乎啊。钟会听到这会儿把马勒住了，伯月，真要是有那天呢，哼，富贵荣华我与伯月共之，我要得了天下，咱俩一人一半。姜维说话是有意的，一个劲儿的捧这钟会，钟会有点得意忘形。俩人这番交谈，让身后边钟会那偏将邱建都给听见了，也搭着这邱建呢，是钟会的新夫人，有些什么事儿和什么话呀，钟会也不背着他。感情这邱建呢，一直不满意钟会这么做，他也特别恨这姜维。现在听了这俩人这番话呀，邱建一想，我得怎么办呢？难道说就看着故宫中那百十员大将就活活的给活埋了，我怎么才能把这些人救出来呢？我一个人力量太单了。他想着想着有了，邱建猛地想起在城外还有好多兵马，城外有一员大将叫胡渊呢，我要给他通个信儿，或许有望。回到府里，这邱建就派一个心腹小校给胡渊送去一封密信。胡渊一看，这还了得，他赶忙把魏冠给找来了。 听众朋友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先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节目。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在沈阳发动事变，以夺取北大营为标志，开始了对东北的全面侵略。东北军民从此开始了漫长的抵抗，整整14年，有东北抗日联军宁死不屈的奋战，有东北军正规军忍无可忍的抗击，有义勇军揭竿而起的吼声，也有绿林武装奋不顾身的拼杀。白山黑水之间，到处都有不甘心当亡国奴的中国人抵抗的身影。4月1号起，每天中午12点，纪实传奇隆重推出最漫长的抵抗，作者萨苏全面解读东北抗战14年，敬请收听。 在吉林长春的林田创客公园，有一家名叫97的超市，这是姜乃军奶奶创办的。她年轻的时候啊是棉织厂的女工，66岁的时候才第一次创业。如今这家97超市一半的收入都捐给了孤儿。关注这条充满正能量的事件，同时也让我们感慨奶奶的身体健康确实让人羡慕。 希望呢我的母亲啊也可以像姜奶奶一样身体健康，生活丰富，不仅可以自己照顾自己，还能为社会贡献出 一份爱心。所以今天呢，先预先厂家关注到健康，为各位朋友带来地中海的一级品野生成年海参，一盒是200克，大概是40头左右，商超统一零售价1999元。本档活动当中啊，凡是打进40071061 40071061 的朋友，订购一盒直接送两盒，也就是说呢，原价是5997元的三盒野生海参，现在只要1999元了， 对， 划算到每盒才600多块钱。活动只有5分钟，热线是40071061 40071061。 您别激动啊，一年一度的抄底价格，除了价格优惠之外呢，怎么能没有礼物呢？所以啊，只要是订购一年装套组的朋友，还要再多送一只价值298元的海参焖烧泡发杯和价值680元的夏凉被，光是赠品的组合就已经有678元了。 对， 再加上原价是5997元的三盒野生海参，一共才1999元。这要是隔两天吃一次的话呢，三盒600多克的野生淡干海参，全家可以吃上小一年的时间。划下来每个月只要200块钱。热线是40071061 40071061。 手机尾号是0846的朋友订购了3套，说老妈虽然退休了，但依然天天操心，每天5点半起床做早饭、买菜、做家务、打扫卫生，一年365天啊，从没有休息过。今天给妈妈订点海参吃，希望妈妈好好的保养一下身体。还有3761的朋友说啊，妈妈今年是60多岁了，牙齿不太好，吃东西啊要注意，听说海参营养价值高，低脂肪，而且味道鲜美，没有骨头，妈妈肯定喜欢吃。 是的，想想看啊，小时候呢都是妈妈在照顾我们，热了、冷了、累了、困了，妈妈的怀抱永远是最安全的港湾。可如今呢，他们也老了，需要我们的关心和照顾，所以啊，让我们一起来行动起来。周末在家给全家人做碗海参小米粥，记得放些姜丝儿，给主内又主外的老妈包顿海参饺子，热乎劲道又营养，给操劳一辈子的老爸做个海参豆腐煲，营养美味又好吃。关键是呢，现在打进40071061 40071061，花1999元就能够订购三盒120多头的一级品野生淡干海参，就算全家一起吃呢，都可以吃上小一年的时间，划算到每头海参的花费只要15块钱。40071061 40071061， 15块钱就能吃到野生海参了。这要是在高档酒店的话，一盅海参根就得100多块钱了，而且还是一人一粒的呢。但今天15块钱全家一起吃海参，那肯定还是咱自己做的更划算呀。所以别犹豫，现在就来拨打40071061 40071061 1999元吃一年野生海参，还送价值298元海参焖烧杯，一煮一焖，轻松解决泡发难题。千万别忘了，还有一床价值680元的夏凉被免费赠送，水洗棉材质，轻柔服帖，舒适惬意，优惠无法想象的大，赶紧拨打40071061 40071061。 导播提示呢，目前40071061 40071061已经是全部满线。感谢到手机尾号是004139804418的朋友，都是刚刚订购成功的。尾号是3600的刘小姐说，从小到大都是老妈送礼物给我，现在我长大了也想送份礼物给她，只是啊，你们海参的品质能保证吗？您放心啊，每一盒鲜芋仙野生淡干海参呢，都是经过精挑细选的一级品的野生海参，水质好，营养高，富含到海参粘多糖、海参皂带和16种的氨基酸，而且呢是低脂肪的食材，所以呢更加适合送给年纪大的爸爸妈妈。40071061 40071061。 好了，提醒各位，活动马上结束，倒计时最后一分钟，40071061 40071061，原价5997元的三盒野生海参，现在只要1999，还有一只焖烧杯和应时应景的夏日凉被免费赠送，立刻拨打40071061 40071061 40071061。 成王败寇，佯算阴谋，看帝王将相，翻云覆雨定乾坤，恩怨情仇，功名利禄，品江湖豪杰，刀光剑影，照丹青，展现历史画卷，纵览天下大事， 读史有学问，每天中午12:30到1:00，敬请收听。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汪涵，欢迎您收听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有故事的人听有故事的广播，读书俱乐部365天不间断的文化盛宴。 读书俱乐部北京故事广播与您相伴。 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隔山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您收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 邱建就派一个心腹小校给胡元送去一封密信，胡元一看这还了得，他赶忙把魏冠给找来了。魏冠不是押着邓艾父子奔洛阳了吗？他没去，派别人把这囚车押走了，他就留在成都外边的军营里了。魏冠一见这秘书啊，吓得直冒冷汗。我说将军，这咱们可不能不救啊。是啊，要是由着钟会，咱们可就都成了反臣了。说得对，我们怎么才能把这些人救出来？我看这么办吧，我带着人到宫中去救这些武将，您呢去杀钟会与姜维。什么时候动手？最好在天亮以前。言之有理。魏冠和这胡元分头准备去了。再说这钟会和姜维，钟会回来之后啊，睡了一觉醒了，坐那儿喝茶，姜维又来找他来了。姜维对宫里那些人还是不放心，欠字他们是欠了，不过脸上都流露出来那不平之色，姜维看得非常清楚，留着这些人是祸害呀。他还是来提醒钟会，这些人既然不服，还不如早早把他们杀了。钟会一听说得有理，那这么办得了，今天晚上伯约你进宫去，把这些人都坑了就算了。姜维当时领令了，还没等天黑呢，他收拾停当带人就要出发了。突然间呢，哎呦，姜维心里一阵剧烈疼痛，他贪婪把宝剑扔了，俩手捂着胸口，不好，心口疼。嗨，那时候医学不发达，哪是心口疼，心绞痛啊。当时那黄豆粒大小的汗珠子顺着这姜维脸上往下淌啊，疼得满地下翻滚。可把钟会吓坏了，这怎么了这是？快快快，请医服药。把医生请来了，给吃了点药，稳当一点了。姜维坐起来了，刚坐起来又开始心口疼。哎呦，这通折腾直折腾到四更天呢。姜维这才算好了一些，可不能耽搁了，四更天我也得去。他又起来了， 刚坐起来，这时就听府门外是一阵大乱，喊杀声骤起，捉拿反贼。钟会一愣，这怎么回事啊？有人来报可了不得了，三千军校已经把府给包围了，为首的是胡渊。钟会赶忙传令，快把大门关起来呀。哎呀，这是谁走漏的消息，说什么也不能让这些人杀进府门，把府门关闭了。钟会这会儿没有多少人，也就是一二百军校，钟会让这些人上房，把房瓦揭下来作为防身之物，那能行吗？咔咔几下，这胡渊就把大门给撞开了，这些人就杀进来了。钟会提剑战胡渊呢，他又没有马，又没有大刀，光凭这口宝剑迎敌这么多的人根本不行啊。胡渊传令是乱箭齐发，一顿乱箭就把这位钟会给攒倒了。胡渊跨前一步，手起一剑，把钟会给斩了。这时姜维从屋里杀出来了，有人认识，他就是蜀国大将姜维姜不悦，将匹夫乱刃分尸。姜维提剑迎战，砍倒了几十名小校。他真能杀出一条血路，杀出去。可就在这时，心口疼这病又犯了。姜不悦大叫一声啊，仰天长叹：“武技不成，乃天命也。”他把宝剑一横，横剑自刎。这位西蜀国的大将军姜维姜伯约59岁自刎而亡。现在天已大亮，魏冠就把宫中的那些被困的人也全救出来了，这些人也都红了眼了，非要杀钟会灭姜维不可呀。他们呼喊着由宫中直扑到钟会府里，到这儿一看，钟会姜维全完了，已经死了，死了也不行，要杀其全家，灭其三族，方解心头之恨。哎呦，这下这成都就乱了，疯人就杀，遇人就砍，也有互相践踏的，邓艾的人杀钟会的人，钟会的人斩邓艾的人，西蜀的文臣武将也死了好多，几乎是人头滚滚，血流成河呀。这时邓艾的一些个偏将这么一瞧，嗨，咱们的将军哪儿去了？不用问，让他们给押送走了，咱得把他抢劫回来。对，这些人去救邓艾，把魏冠吓坏了。魏冠一听，什么救邓艾去了？那要把邓艾救回来我不完了吗？是我奉钟会的密令来捉他邓艾呀，这可怎么办呢？他身边站着一员偏将叫田旭，说您不必着急，我可以赶到前边去把邓艾杀了，这不就没事了吗？哎呦，魏冠一听，那可太好了。魏冠知道这田旭呀，曾受过邓艾的责罚，他记恨着邓艾，那你可得快点去呀，您不必挂怀。田旭带领200精兵抄小路，赶着那些人前面去了，还真把邓艾给追上了，直追到绵竹。他来的可真是时候，邓艾啊刚从那囚车里出来，田旭大步向前呢。邓艾没介意，还以为田旭是来救他来了呢。等田旭到跟前，手起一剑就把邓艾给斩了，回过头来把邓忠也杀了。这田旭提着邓氏父子的人头回了成都。回过魏冠一块石头算落了地了，他没有什么忧虑了，但是这成都乱得不像样子了，谁也说服不了谁，谁也管不了谁，简直是乱抢乱夺，把这成都闹得是乌烟瘴气呀。正在这时，那贾充来了。贾充不是奉令领3万兵走耶谷吗？他从耶谷过来 他这一路上很顺利，一路无阻挡，一直到成都。贾充进城这么一瞧，哎呀，这还了得，他赶快啪把告示贴出去了，初步告安民呢，恢复秩序。几天的功夫，这个成都开始平静了。贾充赶忙给司马昭写封书信，司马昭一见这信呢，真是喜出望外，呵，他的心绪是一阵翻滚。怎么回事呢？司马昭心想，多不容易呀，记得自己跟随父亲哥哥司马懿司马师来迎战西蜀，迎战诸葛亮，那仗打得多艰苦啊，这么多年也没把西蜀国灭了，今日我略施一计打败了西蜀啊，这个计策可真是够毒的，利用了钟会邓艾的力量灭了西蜀，同时还让此二人互相猜忌，争斗起来，二虎相争，现在这俩全完了，自己身边隐患已除啊，可称得起是一举三得，司马昭怎么能不高兴呢？这时太尉王祥进来给他贺喜，贺喜进宫一计除了三将。司马昭命贾充把刘禅以及蜀国的文武送往洛阳，他告诉贾充，我即日从长安搬兵回朝。贾充接令之后马上找人呐，刘禅好办，就在那儿呢，还有别的文武呢。贾充这一找啊，嗨，泄了气了，怎么回事啊？感情蜀国好多文臣武将都死于战乱之中啊，几乎没什么人了，就连刘禅的那大太子刘玄都没能脱难呢，还有那大将张翼，还有关仪，都完了。现在刘禅身边只剩下几个人了，尚书令樊建、侍中张绍、光禄大夫乔州、秘书郎细正，还有两员武将廖化和董厥。贾充想把这两员武将也带走，这二位是托病不起呀，病得不行了，哪儿也走不了，哪儿也去不了，如果走到半路上说不定就许死于非命。哎呀，贾充一看，那把这两员将就留下吧，可怜这两员大将日后是忧愤而死。快要动身的时候啊，贾充猛地想起一个人来，哎呀，把谁丢下也不能把这人丢下，谁呀？黄皓，祸国殃民的，西蜀国就亡在他的身上，如果进宫要是问起来，我当时叫不出这人来可怎么办呢？立刻派人到黄皓那儿把他找来了。这黄皓啊，在家里待着挺踏实，他认为他花了不少钱了，命保住了，哎呀，钱能通神呐，看来万无一失了，现在说要把他带到洛阳去，他很紧张，又这么一想，嗨，我有功于曹魏。有什么功？嗨，当初你们来的这会儿给我送过信呢，托我调姜维呀，不调姜维你们那岐山就不保了，长安恐怕都丢了，我是两次把姜维姜伯约给调回成都啊，起了多大的作用，现在你让我上洛阳，你让我上许昌我也不怕，跟着去吧，多带俩钱，不管到哪儿只要有钱大概就能行。司马昭啊，照样他也喜欢金银呐，这是黄皓的想法。贾充啊，全都安排完了，把看守成都的人以及各个关隘都派兵把守，随后带着刘禅来到了洛阳。司马昭一听说刘禅到，立刻传谕升殿，升殿见刘禅， 刘禅带着他那几个大臣到这儿这么一看，哎呦，好威严的一座进宫府啊，由大殿角一直到门外，武士林立，是刀枪越严。刘禅心里蹦蹦直跳。有人把刘禅给带到司马昭的面前，司马昭上下打量了打量刘禅，心说这就是那个赫赫有名的刘阿斗啊。哎，司马昭看着刘禅，想起了西蜀国的丞相诸葛亮。诸葛孔明啊，你那么大的才学，没成想保了这么一个懦弱之主。想到这儿，司马昭把脸色往下一沉，功在西蜀，荒淫无道，废贤施政，理应当斩呐。可把刘禅吓坏了，腿都软了，当时喝的是面如土色，身不由己的扑通一下就跪倒在司马昭的跟前。跪哪儿了啊？看看司马昭那威风，再看看地上跪着的那个刘禅，这可真是胜者王侯，败者贼呀。司马昭一股子厌恶之情是油然而生，他看看刘禅，心说此人难成大器，叫人把刘禅扶起来，不必害怕，故并不想杀害于你呀。当时封刘禅为安乐公，这司马昭真有觉得呀，他给刘禅来这么一官衔儿，再合适没有了。反正司马昭啊，把这刘禅算看透了，他呀，除去吃喝玩乐糟蹋粮食，这人是什么都不是啊。不单封安乐公，还得给他盖房子呢，你得给他弄个安乐窝呀。刘禅带来那些大臣是各有封赏，唯独没封这黄皓。黄皓支楞着耳朵在那儿站着呢，等候听风。只听司马昭啪嚓把虎胆这么一拍，吩咐武士把黄皓推上市曹凌迟处死，剐了。这就是祸国殃民，卖主求荣应得的下场，真是大快人心呐。随后司马昭设宴款待刘禅，吩咐一声歌舞上来。呵，刘禅喝着酒，吃着菜，听着歌，看着舞，是面有喜色呀。刘禅一听，哟，你还别说，曹魏这歌挺好听啊。嗨，当年我在西蜀的时候，怎么就没人给我唱几个这个歌呢？嗯，很有味道，他这还挺美呢。旁边那几个蜀臣呐，樊建、张绍、细正都很伤感呐。司马昭一回头，高宗贾充把这歌曲换一换，换些蜀调给刘禅听一听，就是唱点西蜀的歌。一唱西蜀的歌啊，樊建、细正啊几个大臣都哭了，刘禅精神倍增，他特别高兴。哎呦，哎呀，这歌是好听啊，这不是我在皇宫之中经常听到的那歌吗？哦，感情曹魏国中也有会唱这歌的。哎呀，这些歌姬的嗓子呀，比我那些歌姬嗓子可亮堂多了，唱得真好。嚯，刘禅呐，简直的如醉如痴啊，他把眼睛都眯缝起来了。这时司马昭正在跟他说话呀，连叫他两声，刘禅没听见。司马昭把酒杯啪往桌子上这么一蹲，公私属否？你想不想念你的家乡故土啊？把刘禅吓了一跳啊啊啊！不不不，他连连摇头啊，实不相瞒，此间乐不思蜀啊，我看这儿啊比我家乡好多了，有吃有喝，能玩乐，嗨， 想什么家呀？安乐宫吗？说完这话，刘禅站起来了，冲着司马昭一拱手，我要更衣。他要去接手。哦，请便。刘禅从这大厅出来了， 戏正在后边跟着他。 陛下， 刘禅回头一瞧，是戏正。 你在这儿别这么叫我呀，封我安乐宫了，你得叫我乐宫。 嗨，戏正摇了摇头啊， 陛下方才在酒席宴前不能那么说话，司马昭问您说您想不想家，您得说想啊，而且您得难过悲伤，得掉泪，您告诉司马昭说先人坟墓都在蜀地，我怎么能够不思念家乡？先主刘备的坟都在那儿呢，我能不想家吗？你得这么说呀。哦，我要这么说能怎么着呀？说不定能把咱们放回去呀。 哼，刘禅呢，妈瞪了一眼戏正， 心说这人真怪，哪儿不一样啊？这儿不是也照样吃喝玩乐吗？ 再说戏正啊， 方才你是没尝着啊，那菜味是蛮不错的呀。另外我听说洛阳这地方非常繁华，就在这儿待着吧。哎呀， 戏正听到这儿一皱眉，哎呀， 怎么您怎么就不知道耻辱二字啊？哦，刘禅明白了，寒碜呐， 啊您这吃的是阶下饭，是人家赏的饭。那我明白了。好，我先去方便方便，回来我再哭，行吧？ 唉，西正只得先回去了。 一会儿的功夫，刘禅回来了，刚才出门的时候满面红光，喜笑颜开的，现在回来可好，眉头皱起来，怎么回事？刘禅在那儿酝酿情绪呢，心说待会儿我得哭啊。司马昭全看见了， 刘禅刚出屋，西正就跟出去了。 司马昭那眼睛是干什么的呀？他看的是一清二楚啊。现在看刘禅回来了，司马昭让他入座，又给他满了一杯酒。 司马昭啊，又一次试探刘禅， 公私孰否？又问了一句。刘禅一听啊，又问我想不想家，这回我得说想家， 要不然方才戏正那些话不是都白教过我了吗？ 唉，他叹了口气呀，实不相瞒，我很想念西蜀啊，先人坟墓就在蜀地，我怎能不思念家乡啊？说到这儿，刘禅想起来了， 西正告诉我还得哭呢。 哎呀，没眼泪，常言说得好，伤心才落泪。刘禅他不伤心呢，他这么一着急把眼睛闭上了。司马昭瞅着刘禅那样，真是憋不住要乐呀。哎呀，安乐公，你方才说的这些话 我听着怎么好像是西正教给你的呀？ 啊！把刘禅吓一激灵，他立刻把眼睛睁开了，瞅了瞅司马昭， 回头又看了看戏正。 嗯，这话是他教给我的。就这一句话，殿上是哄堂大笑，有的笑的都直不起腰来了。刘禅一看司马昭和司马昭的文武都这么乐，他也跟着直捡笑，嘿嘿嘿。那真是他告诉我的。哎呀，西蜀那几个大臣当时臊的是面红耳赤，都抬不起头来了，几个人心中暗想，我们怎么保了这么一个皇帝。 听众朋友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先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节目。 从今天起， 我外婆， 我是评书演员连丽如。 你在这里讲述着别人的故事，而自己也出现在别人的故事里，故事里的事有你有我。北京故事广播，你的故事天地。 威名是胜恶，是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您收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 西蜀那几个大臣，当时臊的是面红耳赤，都抬不起头来了。几个人心中暗想：我们怎么保了这么一个皇帝？这时司马昭哈哈大笑：你们看，人之无情乃至于此啊，纵然诸葛亮先生在世，也不能扶之九泉，何况那姜维、姜伯约。司马昭这几句话说得很深刻呀，他也很惋惜，可惜诸葛亮这个世之奇才活让这个刘禅给累死了。司马昭算把刘禅给看透了，这整个是个庸才啊。司马昭能看出来刘禅是庸才，难道说诸葛亮没看出来吗？诸葛亮怎么没看出来？他要没看出来，在北伐中原的时候他干什么上那出师表啊？而且写那出师表的时候是掉着眼泪写的呀。诸葛亮早把刘禅给看透了，他是哪方面也不行啊，那为什么还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保他呢？嗨，诸葛亮本事再大，他也跳不出那个时代背景，那不是封建时代吗？所以今儿个这么大的一位司马昭都替诸葛孔明很惋惜，司马昭算把这刘禅一碗凉水看得底了，从此他也放了心了，这人呐怎么地不了了，给他找一个地儿有吃有喝他就知足了。从此这位安乐公就住在洛阳了，这西蜀国就算完了啊。从公元221年到公元263年呢，西蜀国历经42年，到现在是彻底结束，就让这位晋公司马昭把西蜀国给灭了。因为司马昭灭西蜀有功，他晋升为晋王啊，世父司马懿为宣王，他哥哥司马师为景王。司马昭有俩儿子，长子叫司马炎，此子生的是相貌魁梧，立法垂地，聪明英俊，胆量过人。他的次子叫司马攸，这司马攸是温文尔雅，秉性和善，才华超人，恭俭孝悌。因为司马师无子，司马昭把次子司马攸过继给司马师了，这次自己拜晋王了，得立世子啊，他就要立这司马攸。哎呦，众文武一听，那哪行啊，这也等于是废长立幼啊。啊，这时有人也在司马昭跟前劝晋呢、劝晋让他当皇帝，司马昭说什么也不做，我哪能当皇帝呀？因为这天下不是我打的，天下者乃是我家兄长之天下，要不我怎么跟你们商量要立这司马攸为世子呢？哦，众文武一听全明白了，司马昭不想称帝，感情这皇帝的地位留给他儿子去做呀。哎呀，有几个司马昭心腹一听，既是这样咱还得劝呢。 还劝什么呀？不能立这个司马攸啊，咱还得立世子司马炎。 对，言之有理，大伙儿你一言我一语又来劝来了。 大王您可不能废长立幼，前朝为这个事情啊可没少出乱子，您要立就得立您的长子司马炎呐。我们多次见过您的长子，此子聪明神武，有超世之才，天表如此，非人臣之相。 呵，这一顿夸把这司马昭夸的心里头这高兴啊。 既是如此，那我就听信大家的规劝，立司马炎为世子。哈哈，乐了半截儿，嘴歪了。 哟，把大伙吓一跳啊，大王您怎么了？ 连连呼唤好几声也没有回音呐、啊！哎呦，司马昭病了，中风不语，可把大臣们吓坏了，赶快请医生调治。治了三天，病势是越来越沉重啊！最后司马昭望着他的文臣武将，手指着他的长子司马炎，一句话没说出来，呜呼哀哉了。司马炎放声痛哭，文臣武将赶忙解劝，现在不是哭的时候，应该赶快给大王办理丧事。 嚯、哦，举国发丧啊。 哦，那么隆重吗？ 那当然了， 司马昭那是个功臣呐、啊、跟着他父亲和他哥哥司马懿和司马师爷儿几个南征北战，东挡西杀，为了曹魏国家苦战了17载啊。司马昭终于继父兄之志灭了西蜀国，怎么能说不是功臣呢？所以得举行国葬。葬埋完了司马昭，文臣武将凑在一起，大家记忆了一番呢、啊、他们记忆什么事儿啊？要立司马炎为帝。这些大臣都知道当今这皇帝曹奂只不过是个牌位，什么事儿他也主不了。再说虽然西蜀灭了，东吴尚未消灭，这国家还没有统一呢。要想统一天下，那只有这位司马炎了。所以劝司马炎称帝，这司马炎也没客气啊。当时他就派大臣立了寿善台，把玉玺接过来，就把这曹奂皇帝给贬了，贬为了陈留王，让他永远不许进京，这曹魏就算完了啊。由打公元220年曹丕登基，到公元265年曹奂下台，这曹魏江山整整相继了45年呢，到现在是全部结束了。司马炎改元为太史元年呢，立国号大晋，传旨大赦天下，追谥司马懿为宣帝，他的伯父司马师为景帝，他的父亲司马昭为文帝，立7座庙，是以光祖宗啊。这7座庙都供谁呀、啊、第一个供的是征西将军司马钧呐、啊，司马钧生的豫章太守司马亮，司马亮生颍川太守司马俊，俊生京兆尹司马防，防生宣帝司马懿，懿生景帝司马师，文帝司马昭，正好7庙。司马炎升朝，大聚文武，商议国家大事啊。现在该怎么办呢？有人就给司马炎出谋划策，说是陛下，现在咱们应该举兵兵伐东吴。这三国呀，蜀魏吴啊，现在魏国蜀国全完了，都归了陛下您了，只剩下这江东一隅了，干脆把他也平了就算了，您好统一天下。要说可也是啊，但是当时有人不同意这么做，为什么呢？ 哎呀，陛下，这仗可不能再打下去了。有几个原因不能举兵伐江东，一个是江东有准备啊，他和西蜀联盟，蜀国一完，他很紧张。常言说唇亡齿寒，听说吴国的皇帝孙皓派大将陆抗镇守荆州，陆抗非同小可呀，那就是陆逊陆伯言的长子啊，此子颇有乃父之学，把他父亲的本领他几乎都学过来，文韬武略过人呐、啊。这个东吴轻易可取不得，要想取东吴必须得有战船呐、啊。说这倒可以，咱们可以多造战船，不过现在国力不行啊。因为什么呢？这些年没干别的，光打仗了。自从先帝司马懿在世的时候起，就与诸葛亮交锋啊，一直直打到现在，文帝这才灭了西蜀国。打了这么多年，是军事疲惫，粮草几乎耗尽了，黎民百姓也苦不堪言。现在呢，需要很好的休养生息，多储军粮，训练军校，安抚百姓。再者说，刚刚接收过来西蜀国，那个地方还不那么太平，也需要很好去治理。是不是这样，陛下？咱们一方面治理咱晋国，一方面打造战船，积蓄力量，待力量充足之时再取江东不迟啊！不知陛下容易如何？司马炎点头啊，觉得群臣说的有理，遂不发东吴啊，传旨各处严守疆界，造船积粮，练兵抚民。呵，大晋国从此蒸蒸日上，国泰民安呐、啊。那东吴皇帝孙皓干什么呢？开始西蜀国一完，可把这皇帝孙皓给紧张的够受啊。他吓坏了，有人提醒孙皓，陛下不好啊，今天西蜀国可完了，成都不守，社稷倾崩，司马炎必有吞吴之心呐、啊，请陛下早做准备。孙皓一听这话说的可是在理呀、啊，他立刻拜陆抗为三军大都督，镇守荆州。他让江东的老将军丁奉，90来岁了，总督6郡81州水旱两路人马，在江中排开了战船，旱路上是人不卸甲，马不摘鞍呐、啊，大准备了好些日子。这大晋国一点动静没有。哦，孙皓乐了，感情这晋主司马炎，别看他威风一时啊，又灭了西蜀，又贬了曹奂，自立为晋主，感情他不敢打我江东。嗯，孙皓点点头啊，这说明司马炎这人很聪明，他知道江东并非西蜀那样易取，我这会儿有天然屏障。孙皓一想，他不敢来怎么办呢？他不敢来啊，我找他去。他当时传旨啊，让陆抗由荆州起兵，以老将军丁奉为后援，兵发洛阳，伐洛阳，取西蜀，寡人统一天下，一方面给我的盟友西蜀国算出气报了仇了，另一方面我呀要一统华夷。他这旨意传下去了，陆抗接旨之后没动，一兵一卒也没派呀、啊，给这位皇帝孙皓上了一份表，劝孙皓千万不能这么做。说是晋朝之所以没发兵取我江东啊， 他是养精蓄锐休养生息呢。我听说他们正在造战船呢，待船只造好之后，兵精粮足之时，他必然来伐呀。我江东论国力是远不及晋朝啊，西蜀国都让人家给灭了，以微臣之见，现在是以守不宜攻啊，望陛下三思。这是多好的一份表彰，在表彰的字里行间，你可以看出来陆抗一片忠心呐。可是这皇帝孙皓啊，火了，这陆抗怎么敢抗旨不遵呢？他把这份表彰让满朝群臣都看看，你们说陆抗说的对不对？这时大臣华和过来，陛下，陆都督言之有理呀，司马炎把成都都给灭了，社稷倾崩，我看他早有吞吴之心呐。按照陆都的所说，这倒是个上计，如果现在动兵，我们要去攻打晋朝，就等于披麻救火，陛下还是不战为好啊。孙皓一听怒发冲冠，叫武士把这华和由在殿上给撵下去了，看你是个老臣，不然今天我就斩了你，我非发大晋不可。当时又传一道旨，让陆抗由荆州进兵，直取襄阳，如果你要再不动，寡人要亲临荆州，我到那儿去看看去。嚯，这孙皓要御驾亲征啊。陆抗接到这份诏书，大吃了一惊啊，哎呀，如果陛下不听解劝，一定要动兵，可惜呀，江东这锦绣江山怕是不久要属于他人呐，只得行动吧。他立刻在教军场点兵，这消息就传到洛阳去了。司马懿闻到也是暗吃一惊啊，怎么江东要兵伐我洛阳？他立刻大聚文武商议对策，众文武一个个面面相觑，半晌无言，大半天谁也没敢说话，就没这么一个赶到皇帝跟前请这旨意的，说您把这旨给我，我去抵挡陆抗，没这胆子，知道自己绝非陆抗的对手，总这么愣着也不行啊。这时候贾充过来，他走到司马炎的跟前施了一个礼，啊，陛下您不必担忧，微臣不才给您推荐一人，抵挡陆抗万无一失，说不定还能生擒此人。哎呦，司马炎这么一听喜出望外啊，请假所见何人？说此人正在镇守襄阳，姓杨名户，字叔子，您可以拜他为帅，只要他一出兵，我晋朝是万无一失啊。哦，司马炎点点头啊，立刻传旨，传旨到了襄阳，拜杨户为都督。这杨户可太了不起了，且不说呀他怎么样会用兵，单说他来到襄阳之后只有一年的功夫，他就把这襄阳给变了样了。开始啊，襄阳这地方军民吃粮非常困难，简直的年不付出啊，一年不够一年吃的。自从人家杨户到这会儿没用多久，呵，仓满库肥呀，那粮食打的那多呀，十年吃不完。而且这个人呢、和士兵士卒非常亲密，没事儿啊他就在营里头转悠转悠，找个小卒谈谈心，所以不管是为将的还是军卒，对这位杨户印象都非常好， 感情都特别深。不用说军旅之中，就是当地的黎民百姓也都和这位杨护将军有感情，大家都拥戴他。这次杨护接到司马炎的旨意，他立刻招手兴兵，哗把大队人马就带出了襄阳。前面有探马来报，说是就要兵出晋界了，要出咱们的地界了，前边可就是人家江东的地方。杨护一听，传令安营扎寨，夸把大寨就扎下来了。没过界，当时啊，他就和这陆抗就在这儿对峙着。一连几天，杨护是按兵不动，他手底下的这文官武将可就有点纳闷了。我说都督，您既然奉旨兴兵来拒敌陆抗，现在咱们已经跟陆抗见着面了，您怎么不出兵打他呀？杨护摆了摆手，列公有所非知啊，那陆抗可打不得呀，此人上晓天文下知地理，熟读兵书战策，善于用兵啊，千万不可小看此人。人人都说陆抗颇有乃父陆逊之风，我知道他胜过其父，比他父亲还高明呢。你以为轻易就能把陆抗打了？只能把人马扎在这儿，他不进兵这就不错了。哟，大伙一听都督，那咱们得耗到什么时候去？列公，我已经打定主张了，只等江东内变。说江东啊，不久他们就产生内乱了，当他一起内变的时候，我们再兴兵一战不迟。哦，那就等着吧，在那等着。哎，探马报给陆抗了，陆抗也没派兵来打这杨护。陆抗手下人也问他呀，将军，那既然杨护有打这襄阳出兵，已经到了咱们的眼皮底下了，咱怎么不打他呀？嗯，陆抗微微一笑，你们看杨护人马到这会儿没有立即出兵，说明杨护这个人是很有心计很有智谋啊。哦，众将一愣，怎么见得呢？你看他既然带兵来拒敌我，但是他一不出兵来战，二不骚扰黎民百姓，说明啊，这个将军还是很不错的，他这是以文以德来对我，咱们不能以暴对人呢、啊。他不是来文的，按兵不动吗？咱们也按兵不动。我知道杨护为什么不出兵来打，他是在等啊，等我江东有变，他才能够出兵作战。 听众朋友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先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节目。 阳光茶园， 请您欣赏， 请您欣赏。 说一段单口相声，这个单口相声啊，新段子很少，因为什么呢？他这里头得有矛盾，你要没有矛盾呢，他没有笑话啊，所以就不能叫单口相声。又限于我们这文化水平，那个编写呀写作也不行。那不客气说，你看我在这个解放以后啊，这才学习文化。解放以前那就是个文盲，半文盲。怎么叫半文盲啊？解放以前呢，书报杂志啊我也能看，也反正也能蒙下来，也有蒙对了的时候，可是蒙不对的时候多。哎，他怎么叫蒙啊？您可不是蒙吗？我那时候比如说我看报啊看书啊这字不认识怎么样啊，我看看上边那几个字，看看底下这几个字，一琢磨这句话，哎，大概其差不多了，哎，得就蒙下来了。还有一个办法，就是我瞧这个字啊， 像什么模样我就念什么。哎，这可乐，过去人都管我叫白字先生，有时候念着念着把我自己都给念乐了，他不能不乐。你看过去那个邮政局呀，我念过垂政局，你知道我这学问怎么样了啊？北大医院，我念此大将碗，这就是我的学问，一念就把人念乐了。鲜活店门口啊，贴着个红纸条子，四个字：糖炒栗子。这栗子我不认识，我站在那儿我还念，念就念得了，我还念出来，自己还纳闷，旁边人都乐了。我这一瞧，怎么回事？糖炒票子，那玩意儿怎么吃啊？您说旁边那人能不乐吗？他非把人家乐了不可，人家一乐我也乐了啊。过去我就是白字先生，那么过去我究竟念过书没念过呢？也念过书，念不是在这个学校里念的书，也不是在私塾里头念的，我是跟我一个亲戚念的书。我这亲戚是，哎，论起来也是一个远门的亲戚，学问也不怎么样啊。我这个什么这个北大医院念此大将碗呢，就是他的体系。怎么还体系呢？我一说您听着就可乐了。我这亲戚是一个什么亲戚呢？论着呀，是我一个堂叔呗。哎，论着是我堂叔呗呀，两姨姑舅哥哥丈母娘表兄内侄的二大爷。这份不好算，这份算来算去也不知道叫他什么好啊。后来呢，我们家说得了，干脆就叫他二大爷得了，省点事。哎，我这个此大将碗，我二大爷的体系，怎么呢？在清代时候给皇上治病的不是太医院吗？太医院那仨字他就念大将碗。哎，所以我这个此大将碗就是他的体系，他那白字念的比我可乐。有这么一个笑话，您听着就得可乐。在这个十四五年前呢，旧社会北京啊，有一家大财主家了死了人了，这家姓潘，家了死人了。死人呢，他是大财主，要请一位啊读记文的先生。那时候得请什么？因为他家是财主嘛，得请什么这个清代的举人秀才呀、老翰林呐、老夫子派头，得请这个主。哎，可是那家子也倒霉，应当是请举人秀才呀，也不知谁出的主意，谁给介绍的，把我这二大爷大将碗给弄去了。这一下娄子了，他给读记文那还好得了啊，往这棺材头里一站，捧着这记文，在他眼前呢跪着两个人，这边跪着呀是那个孝子，这边跪着是那个孝父。他家里有钱财主啊，两个佣人呢搀着这个孝子，两个老妈子搀着孝父，他站在那儿就念念这祭文。乖子，孤哀子就是这孝子，这孝子叫什么名字呢？姓潘，名字叫梁显。潘呢就是云苏潘葛的潘，梁呢就是优良的梁，显呢就是显月的显，潘梁显。这仨字啊，让我二大爷一念好了，仨没多错，错了一对半。孤哀子，翻跟头，翻跟头。这个潘呢，他给念成翻了。优良的良，他给念成前坦干阵的干了。险月的险，他给念成头了。翻跟头，这孝子一听也纳闷了。孝子心说：这叫什么规矩啊？我爸爸死了我翻跟头干嘛呀？啊，这都没有的，谁请的这位先生？孝子跪在那儿生气，他念完这句还不念了， 瞧瞧，这功夫啊，这两个茶房啊说话了，嗯，叫这孝子，嗯，少爷少爷，您听见了吗？先生，先生让您翻跟头呢，您快翻吧。 孝子一听这个气呀，废话，我爸爸死了，我翻跟头干嘛呀？ 那不成啊，这先生叫您翻您就得翻呢。 胡说八道，我翻不过去。 不成，您先生叫您翻嘛，翻不过去我们来帮忙来凿背儿。俩人一周好给翻过来了。 孝子这个气呀，翻过来又跪在那儿了，一听他往下念，孝父。这个孝父娘家姓什么呢？姓聂。哪个聂呀？就是那个曾母杀聂的那个聂，知乎者也的也字啊，短一小竖那个聂。哎，他这一念好听了，先念郭爱子，郭爱子翻跟头，茶房一周，孝子翻过去了，往下念，孝父也是。孝父一听也是，哦，我也得翻呐。 家生活要懂养生保健， 出门旅行要晓风土人情， 回望过去要听人文历史， 前瞻未来要学时尚新知。 有什么别有病痛， 没什么别没知识。 北京故事广播知识开讲，开讲百科知识， 免收学费，错过可惜。 北京故事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你的故事天地。北京时间十六点整。 五千年浩瀚历史，三五句养生真言，拉拉家常话养生，欢迎收听养生家常话。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准时收听今天的养生家常话节目。 以下是广告时间。保健食品祥康牌祥康酒是以 N 乙酰D氨基葡萄糖、牛磺酸、白酒、纯化水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具有抗氧化的功能，特别适用于中老年人服用，每日服用一次，口服25毫升。祥康牌祥康酒应密封，放在阴凉干燥的地方保存。本品不适宜人群：少年儿童、孕妇、乳母、酒精过敏者。温馨提示：保健食品不能替代药物。以上是广告时间。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有请李老师。李老师你好。 你好，收音机前的广大的新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呢，我们和姚老师啊，把前一段的啊我们讲的一些相关的内容啊，给大家呢做一下总结。下面有请我们的姚老师。姚老师你好。 李老师您好。 你好。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嗯，我们讲到了上半年和下半年啊，上半年的特点是什么？就阳气上升啊，到夏天升到的最高点了啊。下半年是什么？这阳气就降了。哦，我们知道了啊，一年四季啊，一天都有这个阳的阴阳的变化啊，这就是中华民族啊几千年来是吧观察这个自然这种现象，同时呢也观察了人在这个环境当中季节变化当中的变化，那是不是这样？ 是的，因为这个一年四季和这一天阴阳的变化都是一个圈儿。 后来呢，我们又给大家分解了，又说的更细了，说到什么？这个生衍生了三个字儿。是不是、啊、 对， 叫 生 发 散。 是啊，生发散啊，这就是我们身体啊在春季所出现的现象。这种现象正是春季的现象，同时呢也是一个肝有这样的啊现象啊，这就这大家就理解了。我们讲春天的故事什么意思啊？春季啊，肝当令啊，肝当令。那为什么说肝呢？人体有五脏啊，怎么不说心当令啊？是吧？怎么不说呀、啊？啊，肺当令啊？我们就看到了，看到什么呢？看到自然这个季节气候的变化，哎，和我们的肝的一些性能，跟这个季节春天特别的相符。那有人不知道，哎呀，怎么还？肝还主木啊，跟木有什么关系啊？是不是？这就是啊，咱们民族医学的特点啊，这个特点啊，它是有根据的啊，这是有特色的。它有呢，生发散。从生发散，我们又讲到春秋两季是疾病的高发期、复发期、加重期。那这种现象、这种规律，我们是不是应该去破解它啊？从根本上给大家揭示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什么，外因是什么，内因是什么。最后我们找来找去发现什么了？就发现了春季的季节气候不稳， 时冷时热， 而且呢呈锯齿形的。 对， 有的人形容什么过山车，就说呢不稳定，不稳定的气候就带来不稳定的病情。哎，所以你要知道 气候不稳是什么原因呢？这阴阳交接，阳啊初始还不稳定，冬天的寒呢还未能退尽，所以就交叉了，哎，才出现了这个忽冷忽热啊，还出现什么呢？是吧？倒春寒。为什么发？我们说了啊，倒由表及里，由浅入深，层层递进啊。我们这段的节目就采取了这样的方法啊，从大家经常讲的热门的话题入手，把这个呢春天出现的这种现象啊，我们把往深处给大家解释，解释这种现象所形成的原因，它要找到它的根儿，就是垃圾，体内的垃圾，这个垃圾就是病根儿，你这根儿是自己栽下的根儿。那从现代医学那就先进多了啊，怎么先进多了？人们考察了啊，而且弄是把这个数字啊，科学到什么呢？数字化啊，人们得病究竟有多少多少种原因啊，都给它细化了，大约有时候有多少十个方面的原因啊，有什么？有遗传的啊，他生来就有病啊，先天不足啊，畸形啊，啊，先天性心脏病啊，先天性这个，先天性那个，是不是不少吧？啊，遗传嘛，啊，遗传的不是先天性的吗？这个占多大比例？这有数，这是遗传的，空气的，是吧？我们生存这个环境， 有来源于环境方面的， 哎，环境方面的，各方面的都有，人家都给列了，啊，都给列出了，还有什么医源性的误诊呐？啊，错诊啦，漏诊呐，还有呢，因为吃药产生的疾病占多少，啊，都有数。那么说这十个当中有没有重点呢？有，有一个高达 60% 的这个原因。啊，大家就想听听了。哦，人们得病最主要的原因，你看 ,60% 吗？是不是最主要的原因呢？ 对。 对。是什么呢？后来一看，哎呦，是自己的饮食的不科学，生活的不规律，以及不良的嗜好造成的疾病，在临床上占多大的比重啊？高达 60%。 大家找了半天根儿，这回找到了吗？ 找到了。大多数原因是来自生活的不规律，占了 60%。 您刚才讲到的有遗传方面的， 嗯， 我据统计呢，遗传因素占 15%，来自于社会因素呢占 10%、 哦、 来自于那个气候原因造成的各种疾病呢只占 7%、 啊、哎， 还有像医疗性的这个因素占 8%、 哦、你看看是吧，我把它呢最主要的给它记住了，其他的我们解决不了，你能解决吗？空气的污染，水质的污染，所以遗传你也没有办法啊。你像有些人遗传高血压也好，遗传糖尿病也好，等等这个，啊，他们就好像是自己没有责任。嗨，我这病，糖尿病爹妈给的，我能不接受吗？好像跟自己完全无有关系，啊，实际上这里边也有文章可做，啊，我们也做了细心的观察，啊，这些遗传的，在过去的年代，临床的症状的凸显，啊，一般都在40岁左右。我们现在发现什么呢？发现提前了啊，30多岁、20多岁，甚至10几岁啊，就接过啊父母是吧上代人的啊这个班了，而且呢症状非常的啊明显彰显出来了，你说这不是差别吗？啊，这与我们能没关吗？咱们想想，为什么过去啊这些40多岁时候啊这个遗传下来的这个症状啊，开始显现典型了，啊，为什么现在超前了？这能跟自己没有关系吗？能把这个责任所有的都推给我们的上一代吗？啊，所以这些东西我们怎么看？要辩证的看，科学的看，啊，要有所作为的，啊，不要悲哀的，是不是看这问题？所以我们说了这个，就要找到病根。 哦， 我就记住了，最大的文章，哎，可做的。就是我们能够行使我们的主动权，是吧？能够掌控的，就是我们自己自身。 对，就是从我们自身的原因抓起。 所以你这病根找到了，你这病根谁能给你去啊？ 只有你自己啊。 这话说得好，是你栽下的这根啊。记住三条，哪三条啊？不科学的饮食，这是第一条。 对， 就吃出来的病嘛，食源性疾病嘛。不规律的生活，你看现在晚上不睡早晨不起啊，什么时尚生活夜生活，有规律吗？没规律。整个把有序的身体的生理的机能全部遭到了破坏啊，乱了套了。谁乱的呢？是你自己制造的。说你这个病根上哪去找去啊？啊，大夫能给你解决吗？你把生命的规律生理的规律你全破坏了，这是你的病根，你上哪去找根儿去？谁能解决你的根儿？这是第二点。第三点，不良嗜好。 对，就是您经常说这个不良的嗜好， 这家伙伤身伤得厉害啊。养生首先不要伤身，不良的嗜好是不是伤啊？伤你的身体，实际上伤了你的身体的什么生理机能？ 对，各项生理功能， 功能减弱了，功能紊乱了，受损了，是不是这样？ 对，是它慢慢的降低了它的各项功能。 所以呢，这是病根。最后啊，我们把这个事情弄清楚了，目的是什么呢？目的是发挥我们每一个人主观能动性，自己把自己的健康负起责任来，自己做健康的主人。你怎么就能够做了啊？你从哪做起啊？首先我们就说了，把这个重点就给大家突出了，特别是结合这一季节，关键就是体内的垃圾，这点我们突出的明确不明确？ 明确。 而且在垃圾方面，我们给大家做了详细的展开和深入的分析，这是病根儿，就是啊，这不就说清楚了吗？你这一冬天，从秋天大家就知道贴膘啊，这是第一吧，到了冬季啊，要补啊，啊，要冬令进补啊，这是第二吧。第三，到了春节之后，你不补也得补啊，是吧？成天的吃啊喝呀，鸡鸭鱼肉少得了吗？家人一起吃少得了吗？跟外边朋友聚会少得了吗？你想想，从秋季一直到这春节，是不是每个人贴膘也好，进补也好，都补得那么科学？都补得那么适量啊？很难说，是很难说。 所以说您每到这三个季节都给大家做一个提示，那么贴膘啊，冬令进补啊，还有过春节的时候你都给我们提示。 对， 现在生活水平提高了，不是贴膘了，不是进补了，是根据身体所需。 哎，你缺什么你补什么。 对，有针对性的去补。 哎，你阳虚补阳，阴虚补阴，气虚补气，是吧？血虚补血，啊，实际上呢，虚症啊，跟过去的虚症是不一样的。过去的虚症是什么呀？七八十岁的老人都知道，是吧？六十多岁的人也都有印象。 是的。 那时候吃不上，一个是没有钱，就是你有点钱想吃了，对不起，是吧？有本儿，凭本儿，凭票，凭条。是吧？还有挨个，那时候呢是缺，没有吃的，造成的。 那个时候疾病的特点，您不曾经讲过吗？是缺乏营养，是营养不良型的疾病。 对啦，这不就清楚了吗？ 他就需要补了。 啊，所以每一个时代，啊，在社会发展每一个过程，啊，他都要在健康方面打下深刻的烙印。 对。 留下他的特色。 是的。 你看过去，是吧？浮肿的多。血压低的多，贫血的多，营养不良的多， 对， 是吧？是那个阶段，是那个物质基础，是吧？物资特别贫乏的阶段，啊，你说你现在每天跟过年像的，你还那么补，我就想到了，肯定， 对， 补的有点过了。过了，凡事不可过，过为过也。 对， 这 句 话好懂吧？ 太确切了。 确切。 嗯， 凡事不可过。过为过也，什么叫过为过也？第一个过是超过了，第二个过呢，啊，过错，过失，所以过为过也。所以什么事儿要掌握一个度，我们补的时候也要根据自己的体质，不要乱补。哇， 只要吃进肚里就是自己的，往往我们都是这种思想意识，是吧？以为营养的东西吃到我们肚里就会变成了营养，就能够吸收它的营养，大家往往是这个概念，实际上这个概念就是一个误区。你缺吗？是吧？你不缺这个，那我们的身体吸收呢，是吧？它是有一个程度的，不是越多越好，它讲究是什么？营养平衡。 对， 哎，你记住这个，你多了身体也不需求那么多，你那运动量又少啊，你真正有运动要把它消耗出去呢也不错，喝着呢我把它都排泄出去，是吧？有用的我身体吸收了，没用的我就都把它排泄出去。你能完全的排泄出去吗？你不断的增加肠的蠕动啊，给它加脏加码，它也累得慌啊，最后它的功能怎么样？就减弱了，是吧？甚至呢功能降低了啊，紊乱了，降低了，有的呢还造成了实质上的损伤，形成了器质性疾病。这不花钱买醉吗？是吧？不要以为吃到有营养的东西吃到肚里，你看过去我们还给大家举过例子啊，人参好不好？好。哎，有的人在山上呼碰见野人参了，哎，就嚼，怎么样？吃完以后鼻子窜血，最后怎么样？他又不知道这血怎么止住啊，结果就死了啊！你看看这情况啊，一根参呢，多年的参呢， 这就说明补过了， 就 说明他不适合补。 哎，对了，年轻力壮的，你老头老婆能爬上山上山去那深山老林找参？找人参找野参吗？ 他没有那力气， 他肯定是年轻力壮的。 对， 所以这个呢我们就给大家说了啊。所以呢世界卫生组织啊在全球啊也做了一个测算，是吧？在前些年来啊，这个世界人口啊，这个因营养不良的死亡啊，这是占主旋律，是吧？后来怎么样？发现了，转变了啊。那句话不好听，但是呢非常简洁啊，说什么呢？现在撑死的比卧死的多了。你看这话什么意思啊？就营养过剩造成的死亡 比过去营养不良造成的死亡的这个比例还大。 你看啊，这就是变化，这就是我们世界形势的变化趋向。那么中国呢不也是这样吗？中国在近30年改革开放，你看看我们生活提高的啊，多快啊，是吧？发生了一个质的改变和提高啊，大家想吃什么吃什么，是吧？想吃多少吃多少，是吧？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为什么？有钱，不差钱，不差钱，结果呢就吃出来病。所以这些病的实质就是我们不懂的需要科学的饮食，规律的生活，而且产生了我们体内的垃圾又不知道如何清理垃圾。 好，上半时的讲座呢暂告一段落， 以下是广告时间。祥康牌三七银杏茶是以云南名贵三七、优质银杏叶、菊花等为主要原料，经制备确保了三七银杏叶、菊花的有效活性成分，精制而成的保健食品，经功能试验证明具有增强免疫力、提高缺氧耐受力的保健功能。祥康牌三七银杏茶配方科学，生产工艺先进，保健功能确切，色泽好，口感好，是一种理想的保健食品。喝祥康三七银杏茶，走人生祥和健康路。喝祥康三七银杏茶，祝一生祥和，祝一世健康。适宜人群免疫力低下者，处于缺氧环境者，本品不能代替药物。以上是广告时间。 下面的时间呢，和大家进行电话连线，我们来接近一位朋友的电话啊。喂，你好。 那个李老师好。 哎，你好，你好。 哎，那个我就想呀，我替我妈呀讲讲那个，就是上养生堂这个课的这个那收获，替我妈讲讲，我帮她做一下总结。 哎。 嗯，我妈是那个09年9月份上的，是无意中上那个邻居家，我们楼下一邻居家阿姨家串门，人家呢天天听广播，这个阿姨已经上，我妈呢就在那无意中一跟她聊天，哎，听着您这广播，讲着这广播呢，我妈就也跟着就坐下也就听了，我妈就听了，哎呦，就其实说您讲的特别通俗易懂，讲的特别好， 完了呢，我妈呢也就是毅然决然的，挺果断的，买了茶、腰带、枕头、酒，全副武装，反正是那是什么东西她都买了。 哦。 然后呢，她是刚开始她是一天喝四袋茶，喝茶、抹酒、搓脖子，她还真认真。她这是早晨一睁眼就是这一套的一个多小时，然后晚睡觉之前她也是一个多小时。 哦。 哎呦，他做的特别认真，给他贴贴儿，反正我妈还是坚持也挺好，一直就找着您说的这个三部曲五部操，还您买的那书，第一次出的书，第二次出的书，他还买了好多书送给人，送给我们家亲朋好友的，跟谁谁宣传，然后这一下呢给我，反正也我刚开始还真不信，后来我也信了，他带动的我呢，就我天天跟着他泡脚，然后呢泡脚使他那酒。我就抹的那个膝盖，我不是骨质增生吗？好像就减轻了，不是那么疼了。 哦， 我脚底脚垫没有了，原来我走到脚垫脚疼嘛，脚垫没有了。再一个，我大便现在好了，不干燥了，这是我的收益。完，我妈呢最大的收益呢，就是她通过就这个抹酒啊，三部曲五部操就做人这样，她是她那个静外动脉就是没有了，就是斑块原先是形成，后来这去年的月底去年的年底她做呢，就说。已经没有那个就没未见明显异常了， 哦， 这他特别的受益挺大的。然后我妈每次去贴贴儿啊，老师就给他一边给他按摩，一边不厌其烦的给他讲。哎呦，有时候他让我特别感动，也不怕脏，就抱着他脚丫子就给他讲那穴位，特别认真。哎呦，就我们都特激动，特感动。我觉得我作为女的都没准都做不到这一点。然后哎，通也搭着我妈呢，也挺配合的。她确实特认真，她挺有毅力的。然后呢，这就是还有他现在睡觉也好了，原先他睡不着觉，现在那一宿能睡六个小时的觉。他今年76过了，77了该。 77了。 奔77了。反正我觉得今年的春节吧，好像是就这春季不是发病率特别高吗？听您的讲座。 对。 每年的春季不是发病的时候吧，我记得您说。然后呢，他就好像今年春节过得还比较愉快的。 哎。 反正就通过您的这些讲吧，还有看您的书吧，反正他真的天天抠着您这点东西，就讲的这些，他真是他带动了我们这些儿女吧，也我现在也相信了，我们家全家他给我那个外甥女儿，就给他外孙女 啊， 买的茶，完了给我哥哥他们就买的这些东西啊，就全副武装，现在就带动起来了，我们这现在酌情之间，我们都有点都信，反正我是信了。然后我们家亲朋好友也大耳朵，石家庄的，他外甥女还是医生的。 哦。 然后给他这书，人家那个医生的，那他是内科的。然后他说呢，他说这还真可行，写的还不真是。 哦。 完了，他就把这书，我妈让我买书，又送给他们，买了好多，他就送给这一本那一本。另外呢，我上天坛公园去唱歌去。我就跟他们做宣传，我走哪儿就宣传，我说在养生堂，因为那儿也不是一木宣传店，挺近的嘛。哎，他们有的那些就是跟我差不多这岁数的，就吸引了。哎呦，都奔那儿去了，就带过去好多，他们就过去，反正他们挺高兴的，还好多呢。我可能也时间挺 紧的，说 的 挺好， 给您汇报的可能不是特别全面。 特别是 我妈反正 挺的这个斑块问题解决 啊，对，他就现在是他是双侧颈总动脉、颈内动脉、颈外动脉及椎体动脉未见明显异常。 哎呦，这个斑块啊。 啊， 我们可以说在现代医学来说解决不了， 对， 是吧？解决呢，只能说，啊，你比如说颈动脉，是吧？ 对， 我们可以做个支架。 对对对对。 如果基底动脉的就没法做了。 对对对。 是不是？ 对 对, 对。 而且我们这种方法也不做手术，也不用害怕，也很简单，是不是？ 对 对, 对。 啊，不是说我们感觉效果好，也不是了，他本人感觉，都是用了。科学的检测手段来证实的， 对对对对， 是不是？ 对 对, 对， 这可以说啊，对我们很多人啊，特别是65岁以上的啊，我们有很多人有占可能70%吧，都存在有血管斑块的问题，是吧？这个将来怎么办？是吧？我们都去安支架吗？是吧？在血管里啊，弄上钢铁长城吗？ 对， 是不是？ 对对对， 这是一个突破啊， 对对对， 这对我们中国的老百姓患有。啊，患有这个斑块，血管斑块， 对对对 啊，可以说是一个福音， 嗯， 啊，是不是？ 我确实，我妈那挺受用。我拿着我妈的化验单让他们看。 挺好，感谢你们 啊。 哎，行，没有，我也没什么问题问您。我就是最后一条吧，就再一次呢，我就是说一下，您表扬表那个全体老师。 哎， 他们确实有真是付出了，我们也看到了，确实挺不容易的。 好，谢谢啊。 对，谢谢你。哎， 再见。 哎，再见。 以下是广告时间。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你的故事天地。 1931年9月18日，驻扎在沈阳的日本关东军， 黄埔军校 是国共合作的产物，中国共产党对军校的建设， 中央统。 1949年4月底，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第20兵团打出了漂亮的太原战役。 大千世界，人生百态，拨开历史的迷雾，走进尘封的往事。欢迎收听《档案》。 父亲去世后，雷宝九成为了梅剧团的头牌旦角，他进入了一个几近疯狂的工作状态，每年200场演出，尤其是到了过年，从早到晚忙个不停。梅宝九的每一天几乎都是在赶场，带妆吃饭，带妆赶场，这些曾经都是梅兰芳生前的工作状态。如今梅宝九从父亲手中接过这面大旗，他不得不继续着父亲生前的生活。 只是父亲走后，梅宝九的表演是孤单的，在熟悉的舞台上，熟悉的曲目中，再也没有父亲熟悉的身影替他掩饰错误，他的身后再也没有父亲强有力的臂膀替他撑起的那片天。但是正当梅葆玖准备全身心投入传承梅派艺术的工作中时，命运的玩笑让他措手不及。1964年，戏曲界进行戏改，主张女不唱声，男不唱旦，梅葆玖逐渐失去了登台表演的机会，他只能在剧团里做一些音响管理的工作。 从台前到幕后，从光彩夺目的明星到普通的音响师，朝夕之间判若云泥。只是梅葆玖儿时的梦想却有些歪打正着，他终于要以机械为伴了。 在退居幕后的日子里，梅葆玖就是在这间简陋的小屋子里生活着。那个时候梅葆玖不用再赶场了，只需要白天在剧团里做一个安分守己的音响师就好。夜深人静的时候，梅葆玖会拿出他心爱的录音机，把门窗捂得死死的，只留一盏昏暗的灯光，他偷偷地听戏。梅葆玖最常听的是父亲的戏。 这段时间梅葆玖不用唱戏，他本想卸下身上的包袱，安静的生活，但是父亲的戏却时常回荡在他的脑海中。说真的，太想念父亲了。在那些苦涩而寂寞的日子里，父亲那优雅凝练的唱腔伴随着梅葆玖度过一个又一个漫漫长夜，他也盼望着父亲那绝美的艺术有朝一日能够重新登上舞台。这样的日子一过就是15年。1978年，中国迎来了一个新的时代，改革初始，百业待兴， 整个国家从上到下都在期待着曾经被埋没的传统艺术回归大众视野。作为梅兰芳的传人，梅葆玖第一时间被推上了前台。这个时候梅葆玖44岁，早已经过了一个难淡最好的岁月。这15年中，梅葆玖除了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听戏解闷外，从来没有唱过戏，甚至连吊嗓子的机会都没有。自己还能恢复到以前的水平吗？重操旧业对梅葆玖来说面临着巨大的困难。不过此时此刻，外界的期待已经无法让他再犹豫了。在重建梅剧团之前，梅葆玖经常在家里吊嗓子，他的邻居们都要求他开着窗户，因为他们已经很久没有听到正宗的梅派唱腔了。而梅剧团重建后，他们在海外各地的演出受欢迎程度超乎想象。在日本，很多观众拿着当年梅兰芳访日演出时的纪念品热情地展示给梅葆玖。在港台地区，万人空巷，很多人见到梅葆玖都会说起他们听梅兰芳唱戏的那段日子。梅葆玖的再次出山犹如梅兰芳在世，让老戏迷们找回了属于他们的那个青春年少。人们喜欢梅兰芳，他们希望梅葆玖这个梅兰芳的儿子能够把梅兰芳的艺术发扬光大。世人的期待把梅葆玖推向了一个至高的平台，梅葆玖不能退却，也无法退却。然而这样的位置并不好坐。时间进入新世纪，一大批喜爱戏曲的老人们逐渐离世，京剧乃至整个戏曲艺术的关注度大不如前，取而代之的是流行音乐。 在一次纪念梅兰芳诞辰100周年的活动上，电视台的记者随机采访路人，采访对象大多都是大学生。当问到是否知道梅兰芳的时候，他们却说不太熟哦，是梅艳芳吧。这样的事儿可并不是少数。对此，那些从事戏曲工作的老人们都愤愤不平。梅葆玖当然也听说了，而他要怎么做才能让父亲所创立的梅派艺术在时代的滚滚洪流中立住脚跟呢？现在我们来看一份梅葆玖亲笔写的一封信，就是这份。我们来看一下，他的时间是2000年12月18日，上面写着关于上海京剧院重排《太真外传》的设想。我们来看一下，他开头的第一句话就是：“太真外传是我父亲梅兰芳先生参选四大名旦的代表剧目，它是梅氏体系形成的标志。”这就是梅葆玖所做出的选择，他要将父亲标志性的剧目进行重排。 当年梅兰芳创作《太真外传》时，将京剧的一歌一舞的形式发展到了高峰，而且舞台陈设也是十分恢宏的。1927年，梅兰芳就是凭借着这出剧被挑选为京剧四大名旦。不过也正是因为这出剧成本太高，很少呈现在舞台上，这也成了梅兰芳的遗憾。梅葆玖一心想要弥补父亲的这个遗憾，在他的多方争取下，上海京剧院决定重排《太真外传》，并改名为《中国贵妃》，还加入了《贵妃醉酒》的片段。《中国贵妃》重排之时，梅葆玖年近70，体力上已经大不如前，但他依然每天早早就到了排练场，每一次排练都不允许草草了事。 在排练过程中，有演员犯错，他也从来不发火，而是耐心教导。接触过他的人都说，梅葆玖和他的父亲越来越像了。剧院座无虚席，掌声雷动。这里上演的是京剧《中国贵妃》。虽然这出剧距今已经过去了16年之久，我们依然能够从中感受到它的美。所喜爱的西洋交响乐融入其中，还将现代科技融入舞台，整部剧美轮美奂。这便是梅葆玖的《太真外传》。观众并没有马上离去，而是一次一次报以热烈的掌声。梅葆玖带着演员们一次又一次的上台谢幕。在这之后，中国贵妃更名为大唐贵妃，在各地多次进行演出，每一次都一票难求。而大唐贵妃的主题曲梨花颂也一炮而红，传遍了街头巷尾。这情景如同回到了70多年前，那时梅兰芳演唱的《太真外传》也是风靡于大街小巷的每个角落。梅派艺术在穿越了70多年的时空之后，依然生生不息。就来到梅兰芳的墓前，跪了很久。他说：“爸，我们的大唐贵妃在新建的国家大剧院开幕日首演。”梅葆玖终于弥补了父亲生前的遗憾。梅葆玖不仅仅改革京剧，他从梅剧团重建之日起就开始教授梅派艺术，收了40多位入门弟子。京剧界著名的旦角演员李胜素、董媛媛、胡文阁等等，都是梅葆玖的学生。演戏、教课、 只要跟梅派艺术相关的活动，他就铁定要参加，义不容辞。在很多人眼中，梅葆玖是一个乐观豁达的老头，但是很少有人知道，他那笑容背后正在承受着巨大的压力。 葆玖先生曾经跟我聊天的时候说过，说当时他演出啊，没有人夸他，就没有接受过什么夸奖，就是大家都会拿他去跟他父亲比，就是你演的再好，那些人观众都会觉得，哎，你这点是不是还不如你父亲，你这点还差一点，你父亲当时是怎么样。所以说对于他来讲，他在年轻的时候演出，他没有受到过人的夸奖，他永远都是别人在说你父亲在演这块的时候是怎么样的，然后你应该怎么去提高，你应该怎么去，然后这样对他来讲是一种很大的压力。 父亲的影子其实从梅葆玖登台亮相时就伴随着他，只是那个时候父亲在世，梅葆玖并不需要承担太多的责任。父亲去世后，传承梅派艺术所有的压力几乎都扛在了梅葆玖的身上，他唱的好与不好都关乎父亲的荣耀，父亲的表演是那样的完美无缺，作为他的儿子怎么也不能给他丢脸。 这是他演出，演出之前两天他就不跟人说话，就是一定要保证自己的声音，他练嗓子，他要保证自己的声音是给人呈现出最好的一个状态，会客都不会，就是对于他来讲，老先生当时这个承受的压力更大，就是他到这个岁数，他张嘴就不能唱不好，就不能出错，所以说对他来讲这个压力太大了，他就怕真的这个演出的时候出什么差错，因为这就不光是说这个丢面子的事儿，他实际上是在砸牌子的事儿。 我们的编导采访梅葆玖侄孙梅伟期间，梅伟告诉我们，梅葆玖这一生都处在父亲的光环下，的确父亲的光环太过耀眼，梅葆玖难以挣脱，也无法挣脱。梅葆玖曾经对他的挚友说，我们肩上扛着父辈的大旗，无论什么时候都不能给老人们摔牌子。其实有专家曾经评价，梅葆玖晚年的声腔已经超过了梅兰芳。梅葆玖在步入晚年之际，终于也有了自己的光环。不过梅葆玖从来不想跟父亲比较，他只想低调地做好自己。他总说，不要叫我大师，我父亲是名副其实的大师。 此刻的梅葆玖已经成为了一个合格的接班人，只是在工作之余，他依然会想起那个梦，那个开飞机的梦。那个梦看似已经虚无缥缈了，可就在梅葆玖已经步入晚年之时，机会竟然来了。那一年他去香港看一个朋友，朋友有一架私人飞机，朋友得知梅葆玖对开飞机很感兴趣，便主动提出要教他开。在朋友的热情相邀下，梅葆玖终于坐上了他梦寐以求的驾驶室。 虽然梅葆玖只是在天空盘旋了半个多小时，但足以让梅葆玖兴奋了好几年。在这之后，梅葆玖每每说起开飞机的事情，都像个孩子。 看他那个罗盘，看他那个高低，这个，因为我做模型都有。他说你开会儿，我说你亿万身价，你居然让我开飞机。他说我知道你这个，而且我们都是双，都是双座的。 啊，双座的啊，太难 了。因为我这把，我就一直开着，我是很稳，我不会乱动，因为我别人，我稍微一拉着那机器的气流一下，稍微一推，哎，稍微左舵一蹬。那个稍微一翻，那飞机就翅膀就斜一点，啊，马上我又矫正了，我就上试坐了一下。 梅葆玖在白发苍苍之际，开始尝试生活的另一种可能性。除了开飞机，他在母亲去世后也考了驾照。而在音乐方面， 梅葆玖喜欢的更是五花八门，西方歌剧、迈克尔·杰克逊、席琳·迪翁、邓丽君都是他的最爱。但那些只不过是南柯一梦，京剧才是他一生都无法逃离的使命和责任。在多年的演出当中，梅葆玖发现了大唐贵妃的不足之处，一心要在2016年复排大唐贵妃。有人说梅葆玖缺少心计，其实他何尝不想演心戏，只是他把自己所有的精力都用在了发扬父亲传下来的优秀剧目上。他还说要恢复父亲在1915年演出的四部现代戏。与此同时，他不断地在各地讲学宣传梅派艺术。然而正当一系列的工作等着他去展开时，意外发生。 2016年3月30日午后，梅葆玖和几个新友去餐馆吃饭，饭后突发支气管痉挛，陷入昏迷。而在前一天，他还去北二外讲学，讲学结束后还和学生们一起庆祝了自己82岁的生日。那时的他精神矍铄，没成想这竟然是他留在世上最后的印象。 春 行 练 气，举步就迈。 我只想一下，我生日都跟今天一样的快乐。 我能吹，能吹，一口仙气。 我不能吹，我这个人代表咱们大家这火不能灭了。他们日子过得火火旺旺的。 在协和医院，梅葆玖的病房里，时不时的会传出梨花颂的声音。这是家人和徒弟们特意为梅葆玖放的，他们知道这首曲子是老师的最爱，也是老师未完成的事业。他们希望这首曲子能唤醒老师。梨花颂确实是让梅葆玖的情绪有了些许的变化，每当这首曲子响起，他的心跳就会加快。即使是在昏迷中，梅葆玖也念念不忘自己的使命。然而这一次，梅葆玖再也没有力气扛下去。2016年4月25日，在昏迷了25天之后，最终梅葆玖驾鹤西去。那时窗外的梨花开得正艳，那一曲梨花颂久久回荡。 刚才收听到的是档案栏目，欢迎您下次节目继续收听。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传奇书场。 在九月潮湿的车厢， 你看着车窗，窗外它水管在开花，椅子在异乡，树叶有翅膀，上海的街道雪山在边上，你靠着车窗，我心脏一旁，我们去 视角，不寻常的厚度。每天中午12:30到1:00，读史有学问，为您拾起零落的星辉，点亮历史的天空。 99，呼呼养车全合成机油小保养只要99起。 呼呼养车全合成机油小保养只要99起。 大牌全合成机油99元小保养，包工包料，全市工厂店免费安装。 沿途有我，虎虎生风。 为爱充值，时刻贴心。即日起至5月13日，来金源新燕莎茂、新燕莎金街购物广场，尊享多重购物惊喜。新燕莎会员更可凭积分抢兑电话充值卡及视频网站会员卡，爱母亲更贴心。 我中国医师协会会长张艳玲，医生一辈子离不开书，一天不读专业书就跟不上知识的更新和技术的发展，医生还需要读